好啦，咁除咗啲惊奇到嘅大妈之外，当然唔会就系讲呢个嘅。咁啊，另外我哋都讲过啦，有一个台湾啊，咁啊公视嘅一套新嘅作品啦，咁啊俾呢个 Netflix 就重金啊买咗就独家播放，咁叫咩名？ 云囚西门啊，叫做 云囚西门啊。咁啊咩嚟嘅咧？咁样咁你大家知道呢个西门应该系西门町啦吓。 哦。咁 啊云囚咁，其实佢真系咧就讲一啲嘅灵魂，佢唔一定系死咗嘅人嚟嘅，即系有啲系生魂嚟嘅，即系其实佢系一个病。病重当中咧，佢个灵魂就出咗窍咁，嗰啲都有嘅吓。咁佢仲有咧，有啲系超越咗时间嘅，系未来都有嘅。系啊，即系佢唔属于呢个时间嘅。即系嗱，你鬼通常系过去又唔奇啊，死咗好耐啊嘛。佢竟然系2030几年嘅鬼咁样都有。咁佢所以咧呢套嘢，佢哋都自己话咧，系从科学啊，从嗰啲角度咧，再重新即系新角度去探讨灵魂呢样嘢嘅吓，咁啊虽然佢哋冇声称系科幻啦，不过其实呢啲系科幻嚟噶啦 ，OK， 咁啊主角咧就系一个心理学医生啦，系咯，咁啊都系开啲即系帮人哋即系听人哋喺度诉苦咁嗰只，咁啊但系佢都收得几用嘅，咁所以就就冇乜生意嘅，系啦，咁其实呢套剧咧我就觉得系几特别 ，OK。因为你用灵异嘅角度出发咧，你好易就变咗我哋香港睇开嗰只啦，系嘛？喺度道你迷信啊 ，sell 你去揾师傅嗰啲啦，咁佢又绝对唔系，但系佢呢啲继续系好似系倩女幽魂咁咧，虽然讲鬼啊，但系其实通过讲鬼角色嚟嘅咧，其实嗰啲所谓鬼都系吓，即系聂小倩呢个角色啊，咁其实佢系有啲人生嘅嘢想去讲嘅，即系呢种咁嘅故仔嚟嘅。咁啊拍得幾靚嘅，我都覺得係嚇。咁啊，絕對就唔係 Will TV 嗰啲兒戲王系列嗰啲啦，係啦。 我冇得比啊！ 咁你個類型其實個題材咧，其實係似第一人哋成個處理咧就高咗，即係都100几20倍咁樣到啦，係啦。咁啊，你可以大家對比一下，即係大家發揮一個靈異嘅嘢係。点样有即系人哋无论个设定啊嗰样嘢，其实都做得好好多嘅。 OK， 系啊， 即系我都讲过啦，设定唔系净系科幻需要嘅，你死亡笔记咁唔系科幻啦，系咪？咁但系你都可以咧，系有个比较仔细啲嘅一个世界观嘅设计啊。咁人哋呢度系有嘅， 系 啊。咁啲嘢有咩关系？咁当然而家就未，我哋都未睇晒，因为其实我哋都系抌咗四集出嚟到啦，咁就 系啊， 即系台湾就可能做晒好耐噶啦，系啊，咁就而家呢个应该系咪 Netflix 版嚟啊？我相信系咪？ 唔系台湾好似台湾都未播晒，因为佢一个礼拜一集嘅， 我都未播晒嘅， 系啊， 哦咁样， 16号先做出嚟一集， 哦， 系啊， 咁样。OK， 好，咁 anyway， 咁我哋就一人睇咗啲啦，咁我睇咗头三集啦，马仔都睇到第四嘅，系，咁大家约你都讲下先啦，不如讲下个剧嗰啲如何啊？阿马仔讲， 阿马仔讲先， 我咧快立咗一排四嘅，中间就冇睇嘅，咁但系我睇，因为佢出现咗即系啲鬼咁咧，跟住但系因为佢唔系即时解决啊， 系。 即 是 咁 樣單元式，即是咧馬仔意思咧，唔係好似平時我哋睇呢啲戲咧，通常一集一案或者兩集一案，咁總之件案完曬咧，先有第二件案噶嘛。 係冇錯，佢唔係噶， 佢唔係噶，佢係不即係佢係撈勻咗，其實嗰幾件事咧係同時喺度存在，即係咧亦都同時推進嘅。 係 哦， 係 咩啊？ 係啊， 係啦，咁啊加埋。加埋主角自己啲問題，反而感覺上睇嗰時唔似係即係靈異嘅鬼片嘅嗰時係， 因為佢講主角自己嗰啲多啲嘅， 係啊，咁我睇嗰時候我就係覺得係即係其實佢嗰啲唔係鬼係人都得嘅，我覺得 係， 哦， 即係其實嗰班只係佢一班病人㗎嘛， 係啊，係啊， 嗯，咁啊當然因為係鬼嘅原因，你會覺得係有趣啲嘅，同埋可以發生嘅嘢係特別啲啊嘛，可以。 即係好似其實我有少少查案咁嘅感覺，即係佢除咗佢自身嘅問題之外，就佢哋一啲好似有件案咁。 即係你諗咧，就係如果你神探加利略咧，佢唔係一集查一件事，佢係一輯裏面咧咁多件事一齊發生，一齊推進，你係要用12集咧先可以解決曬12件案，係啊，係一齊解決嘅喎。咁你會唔會覺得好攰咧？睇得 唔 樣啊？ 係，我就係覺得你除非對阿主角，即係而家呢個主角就係阿蕭敬騰嘅，咁我覺得係你要對佢有興趣，究竟佢發生咩事落嚟，咁先會有追落嚟嘅動力。 我就係對佢條女有興趣喎。 啊，梗係啦，郭碧婷，梗係啦。武林怪兽个女主角啊嘛， 咁我唔识嗰个边个，但起码都睇得咯，系咯， 系， 嗱、啊，不过就话分两头，虽然其他嗰啲人就唔系一啲靓女吓，咁、啊、但系咧里边有一个嚟，或者咁讲，或者叫第一个发生嘅，即系佢咁佢一齐发生，佢都有啲先，即系先后嘅，最先发生过咧，即系其实我之前嗰度介绍提过少少啦吓，咁、啊、就系话佢系。一个女人，但系俾一只男鬼上咗身咁啦，你即系类似咁啦吓，咁一时系个女一时系个男咁样嘅，咁嗰个咧，虽然嗰个女就真系唔系靓嘅，阿姑阿、啊、姐啊姐啊，咁、 啊、 但系咧，哇啲演技我就觉得好犀利， 冇错， 即系佢平时咧就好似正正常常一个喺珠宝店入面做嘢嘅一个即系 经理啊， 系啊，咁但系咧佢一嗰、那个鬼一。即係佢又唔係話，就初初就好似夜晚就嗰只鬼咁嘅，咁但原來咧佢俾人打啊或者遇到啲事咧，咁嗰只鬼又會突然間出現嘅、哦，即係你當好似啲人格咁嘅，佢變咗時嚇，咁佢會好特，即係起碼佢係變咗男人咁，佢可以，即係你啲女人就唔會夠佢打啦，最少係咪？係、 哦、 啊，咁而家唯一可以制服佢嘅咧就係個男主角身邊嗰個女助手，咁啊話佢唔知有咩黑帶幾多啊咁嗰啲啊，劍道有幾多咁啊講到佢 系啊， 咁啊好明显呢个系一个无厘难嘅设定嚟嘅，但无厘难系从来冇使出过呢啲嘢嘅喎，我完全唔记得边集佢有用过， 有啊， 佢就话佢有啲咁嘅能力， 啊、 但冇唔见佢有打过嘅、 啊。通常就系喺佢喺真系打紧黑带嗰阵时咪有咯。 唔係，咁我真係讲紧佢即系有危险嘅时候啦，咁我唔见佢有用过咯 ，OK 吓、啊，咁呢度。 好似我覺得係可以冇危險嗰時用過喎，我記得 係。咁呢度就真係嗰個人想發難嘅啫，咁嗰個女助手就會制服佢嘅，咁都發生過嘅最少嚇。 係 啊。咁好似 OK 啲嚇呢樣嘢嚇。咁啊，男主角就基本上都係食軟飯㗎啦 ，OK， 因為佢係唔得嘅間嘢，直情個月都係找唔到數咁樣嚇。 係啊。 咁其實係倒貼嘅啫嚇，咁啊，咁、那個女點解咁多錢？佢都話佢老豆好有錢嘅嚇。 同埋佢係醫生嚟噶嘛，本身係咯，喺醫院。 我醫生都倒貼唔到佢噶啦，以佢咁樣嚇。咁你睇下佢嗰個律師樓，並非係一個一般嘅律師樓嚟啊！唔係 ，sorry， 嗰個心理學嗰、那個即係嗰個診所，你見係都好大啊！好唔通台灣啲租真係平到咁樣嘅咁樣嚇？ 係，就算個區唔係靚嘅，但係佢裝修到咁樣，真係成個豪宅嘅。 西門町嚟嘅喎，嗰度個區唔靚。 哇！西話係喎，西門丁喎， 我明啦。 哇！真係 啊， 好 咁你睇下成個裝修，成間嘢真係靚嘅，淨係嚇。 係。 頭先我都噏錯律師樓啊！你諗係咩嘢？係 直情真係啲高級嘅律師行嗰 啲 大老細。 啲樣係大 老細 大 firm 啊！ 係啊。 相比之下，你覺得上次啊邊個嗰個啊方中信嗰間渣 係啊，好渣。 系呢度系靓嘅成间嘢，咁当然佢呢个系要拍出一种即系怀旧嘅格局之类啦。咁但系你成件事咧，即系你都睇到即系嗰个即系嗰个食软饭嘅状况系点样啦，系啦。 系啊。 因为佢女朋友个设定资料话系院长嚟嘅，佢老豆。 系啊系啊，即系好有钱噶。 系啊。 吓、即系总之佢哋系城中名人，都系佢哋啲 uncle 啊嗰啲咁啦，系啦，佢个个都。是隨時可以整翻你整死你嘅個位置嗰啲啦，係啦，係啦，咁你當係咁啦 ，OK， 咁條女又唔知做乜嘢咧，咁鍾痴情於呢、這、一個即係嗱，佢演出嗰啲，我就覺得佢呢個角色其實呢、這個男主角係有啲黃子華嗰種角色嚟嘅， 嗯， 係啦，即又唔係靚仔，係啦，咁佢又好似又個人又有啲怪嘅。咁佢自己都係有啲奇怪嘅癖好嘅，咁啲嘢又要擺到好市正啊，成日又即圓不斷咗，佢又唔係刨，佢搵個刀去批嘅。 批 嘅 係啊係啊， 即係佢自己都好似好有問題，要睇醫生咁嘅其實啦，啊嗰隻嚟嘅嚇， 佢 做乜嘅 佢都講過話佢喺美國嗰度發生咗啲事噶嘛，其實就係咯。 嗱開頭嗰度咧，其實佢冇講明係咩事啊，佢就走去個酒店就見到。 个浴缸咁，好似就死咗个女人咁样嘅啫。 系啊，开头佢同个鬼婆睇紧病咁样，开头就。 咁但系死咗个系咪嗰个鬼婆咧？我都唔知道，我都睇唔真。 系 啦，系啦，唔知咩事啊？ 系 啊。咁定系其实咧？因为我觉得呢套剧咧，我睇落去感觉啊，我觉得其实佢咪真系鬼眼嚟啫嘛。 哦、 都是那类嘢嚟啦，系咯，不过佢就将个细路同个杯水鱼都合埋一个咁啫，系咯，咁啊不断啲鬼就想揾佢嚟即系解决佢哋嘅事咁啦，系咯，咁唔通其实呢个男主角都系鬼嚟嘅，咁讲到尾咁即系已经一早香到嘅喺美国，咁啊唔知啦吓，唔知啦，咁啊未必嘅吓，未必系偷到咁重嘅， 好多人都见到佢咁就呢度， 见到佢唔代表佢系人嚟噶。 是但鬼眼佢好似冇乜点同人接触啊嘛。 咁你嗰度咁讲啫，咁呢度可唔可以讲？唔可以，佢哋个个都见鬼啊？ 得咁就 冇话得唔得嘅。咁佢个重点都唔喺呢啲度嘅。佢一讲话，即系点解啲鬼会有徘徊咧？点解你又会接触到佢咧？佢话其实系一种，即、就、系、是、一种一定嘅关系，一种缘咁啦。咁其实佢都系继续用紧呢个通灵少女嗰、那个，即系嗰啲嘅。理论嘅，咁中间佢亦都有一集咧，系走咗去阿通灵少女嗰个宫庙嗰度拜神嘅。 哦，系啊，一系去两次系啦、啊，但系都好似问个庙祝佢乜嘢都答佢唔到，净系讲啲好虚嘅。 我仲以为有冇通灵少女客串出现咁啊，仙姑又冇出现啦。OK。 系啦、啊，冇错。 系、啊。好啦，咁呢个计有啲咩鬼咧？咁样，咁啊，即叫基本介绍咗呢啲角色噶啦吓，然后 OK。咁佢嗰个助手就唔知系咪佢有啲中意佢嘅，我成日认住，我唔知系咪。 即系似似地，通常都系咁写 嘅。佢而家冇咁讲，但系暂时未即系去描述吓。咁啊，但系我觉得有啲嘅吓吓。咁 anyway， 咁啊好啦，咁啊讲下咁遇到啲咩鬼咁啊。首先就系嗰、那个但其实系点咧？系有一个黑社会咁啊，俾人就系追劈咁啦，就唔系劈嘅打嘅啫。咁总之佢就因为佢跳即系由个唔知几多楼跳落去一个垃圾槽嗰阵咧。佢反而系嗰度俾嗰啲木啊插穿咗啊， 系啊系啊， 咁结果就再逃走嗰阵咧，就喺条后巷度咁就死咗啦。咁啊死之前咧，就俾佢撞到呢一个嘅珠宝店做嘢嘅呢个女人，就 咁 撞 佢两个人，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无端端嗰个女就喺医院醒翻之后咧，就咦咁原来个灵魂咧就系嗰个死咗嗰个黑社会嚟嘅咁样咯。哇！咦点解变咗两间咁就系咁啦咁。咁啊，純粹靠咧呢個女演員嘅演出咧，去表達啦。佢就真係冇特技可言嘅呢樣嘢。咁但係我又覺得佢演出真係好犀利嘅呢度。 係啊係啊係啊！ 佢真係可以演到一個男人咁樣嘅喎，好厲害。 唔係呢個女演員係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哦，唔怪得咯，唔怪得咯。邊套戲咧？ 依家要睇翻照嚇，係。 好好啊，真系好戏，唔系讲笑。 啊，谁先爱上他的啊？ 哦，真系好戏啊！虽然个样啊，真系唔算靓吓， 谢盈萱系爱 咗，真系好好戏，系真系呢啲冇得讲，系香港难以揾到咁嘅演出。 嗯， 唔一定唔得，难啲系啊。 要谂咯，要边个啊？ 我谂唔到，我暂时谂唔到。 系咯系咯， 我真系谂唔到吓。咁啊，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如果你睇演技咧，呢一個女角呢、這個即係是男是女呢個角色係最犀利嘅，暫時。 係啦，冇錯冇錯，真係。 咁呢個女咧就俾個鬼咧害得好慘嘅，生啲即功又冇咁啦。咁而呢個女咧自己亦都唔係啲咩好嘢嘅喎。原來佢係同一個議員係咪咧？嗰、那個係。 係啊，議員啊。 議員係即小三嚟嘅。咁所以有一次咧，那個議員個老婆咧就揾到去個珠寶店度嘈起上。咁、那個男鬼就突然間就醒啊，就打翻嗰、那個，因為嗰、那個兩想打佢啊嘛。咁打翻轉頭咁，結果就鬧事啦。跟住佢又話，即係佢都唔係乜好人嚟啊嘛。咁佢突然間無端又想搶嗰個珠寶店啲珠寶，咁叫咪報警咁啊。跟住咪差佬塌咗。咁佢其實都冇影嘅。咁、那個女一醒咦點解我喺差館嘅？咁即係總之俾佢搞到好慘嘅。 係啊， 係。咁佢嗰條佬又唔想飛佢，你咁麻煩㗎你咁樣係，係咪啊？咁呢個就基本就係咁啦。呢一個嚇，咁啊仲有另一隻咧，就古仔入邊就係一隻羅莉鬼嚟嘅。 是學生妹嚟嘅， 學生妹啦，係個角色，我唔知做嗰個是學生妹啦，唉，隨時呢啲都廿幾三十歐扮嘅，都唔奇，咁啊，佢喺塊鏡裏面嘅喎，好奇怪喎，佢個設定， 係， 即係佢永遠咧就係喺塊鏡入面見到佢嘅啫，咁佢冇走出嚟鏡以外嘅世界嘅，咁但係咧佢竟然第一次出現咧，佢就話，咦，點解你個日曆，你掛到咁舊嘅日曆嘅，咁、那個男主角我哋當黃子華啦。 咁就話嚇，咁、啊、今年我日曆咁，咁我嚇，我唔係話我一二零三幾年喎，咁佢咁講嘅，好怪嘅咁佢又話自己係俾車撞死又成咁，咁又成身血咁。咁但係第二次出現咧，佢又完全唔記得自己係邊個嘅喎。佢話：你係邊個啊？咦，我又係邊個咧？咁即係佢無端又失咗憶嘅喎，好怪嘅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女學生鬼係嚇， 係 即係個失憶鬼嚟嘅嚇。咁但係佢輾轉後屘又發覺咧，原來佢係落過仔嘅喎。 係啊， 係啊， 係同埋同佢做一啲嘅誒，俾、啲圖佢睇，跟住之後講下有啲咩感覺咁樣啊嘛，就喺度。 嗱，佢俾佢睇嗰啲圖咧，就係、是、面譜合嗰、那個面譜啊。係 啦。 Watchman 啦，其實就係圍住呢樣嘢嘅，咁你就係你見到啲一劈咁嘅對，即係兩邊係對稱嘅墨水啊，咁你會聯想啲乜嘢咧？咁佢就從佢聯想嘅嘢度咧，去嘗試解讀佢嘅心理，咁就話佢有即係、就是、有問題嘅，即、就、係、是、有啲家庭啊啲嘅問題嘅，係 啦， 咁我哋都估啦，咁既然你話所有啲鬼原來係有關係啊嘛，同佢係，咁其實唔通呢個係個女嚟嘅，佢哋個女嚟嘅， 嗯。系 唔知，暫時未知嚇。 即未來噶嘛，仲要係 未來啊嘛，佢話係係咯。 咁樣。 係啊，所以嗱，所以呢個古仔絕對唔係一般嘅鬼戲啊。OK， 係、嗯、科幻嘅其實。係 OK， 好，繼續。仲有咩鬼？仲有阿婆鬼啊嘛。 阿婆鬼係啦，嗰、那個就其實係佢個女助手個阿嫲嚟嘅，係啦。咁就佢其實以前咧就係、 是、誒。首先佢做乜嘢咧？佢就唔係死咗嘅，原來佢成日就心臟病發咧。佢送入去搶救，咁每次佢送咗入去搶救嘅時候咧，原來個靈魂咧就會出咗嚟， 係啊， 咁啊 做 到鬼火咁靚最勁，即係原來話以前都係跳舞嘅， 係， 咁就會出現喺呢個男主角嘅嗰個嘅事務所啦，咁樣， 係啦， 咁所以佢每次見到嗰對阿婆鬼咧，佢就知道佢一定係心臟病發啦，咁咁嘅，所以就係，係 啦 係 啦 係，一定出事啊阿婆婆，係啦咁樣。咁佢就唔係死咗嘅嗰種鬼，佢係一個靈魂嚟嘅啫。嗱，即係而家所佢哋所見到嘅所有嘅人啊，所有嘅鬼，其實係靈魂啦。嗱，因為呢個嗱呢一個講法同你一般人嘅理解已經有出入嚇。係咁靈魂咪即係鬼咯？佢唔係佢唔係鬼嚟嘅。呢、這個婆未死嘅 ，OK， 但所以佢靈魂出竅啫 ，OK。咁呢啲一般咧稱為生魂啊。 嗯，係。 系咁呢度可能佢冇咁嘅 term 啦，咁但系如果你睇聽得嗰啲其他節目多有提過，呢叫生魂， 系 就係生人嘅魂出竅嗰啲叫生魂 ，OK？ 你都聽過啲咩地獄遊啊咩嗰啲咧，夜晚咧咪教你點玩靈魂出竅咁嗰啲啊嘛，咁靈魂出咗竅嗰啲靈魂就係生魂嚇 ，OK？ 並非係死人嚟嘅 ，OK？ 係啊，咁呢度就係咁啦，呢、這個婆婆嘅情況啦，係咪好特別咧呢套嘢？係 啊， 各種嘅靈魂佢都有啊，係啦， 仲有個 B B 未出世。未出世嘅， 咩幾歲啊？咩未出世啫？幾歲講過啦？ 廿幾歲？ 佢係咪死嗰陣未出世？所以佢而家幾歲啦？ 而家幾歲？係啦，係啦， 係啦。咁喺度搗亂佢嗰個辦公室，咁呢只就直情係見唔到，但係有 physical 嘅破壞力嘅。 係啦，你會見到啲嘢升起啊咁樣嘅，係啦。 咁就有佢有一個 client 真係講，就話佢老婆成日話咩見到個死咗個仔啊咩咁樣嘅，係。呢個但係呢個就唔係咁重嘅，暫時嚇。 嗯。系， 系啦，咁啊，暂时就出咗咁多啫，相信都仲有其他嘅灵魂再登场嘅之后，系啦， 嗯， 咁啊呢套嘢我就觉得动漫元素都几嘅， 系咯， 虽然系真人做，但系你睇得出咧，写嘅人都系加入咗好多即系动漫嗰个元素啊，如果唔系你就唔会有学生妹鬼啊， 系， 系啊，即系佢仲着住校服噶， 系，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咁即係變咗你呢一個思維咧，就似乎係唔同啦，即係可能你台灣咧，的確受日系嘅作品嘅影響好多啊， 冇錯， 咁你就睇到個分別嘅，係啦。咁你香港咧，就算你點模仿都好咧，你寫到韓摩的，你已經好勁啦， 係冇錯， 係咪？你寫到我和殭屍我約會已經好勁啦，咁但係唔好意思，真係相比之下係人哋寫得好好多。即係人哋咧係可以有台灣自己嘅本地色彩，嗱香港成日講本土，你本土刻意嗰啲就唔本土啦。人哋咧又唔使嘅喎，人哋只不過、我咪講翻西門町啫嘛。咁西門町有咩唔同咧？其實都冇咩唔同嘅咋。其實你睇落去咪一個大城市咯。但係雖然佢冇乜唔同，但係一啲細節度就唔同。 冇錯， 因為嗰度始終係西門町，所以你遇到嘅嘢就係台灣嘅街頭嘢啦。其實佢都有食魚蛋嘅喎。你見到佢有一幕，佢都係咬緊魚蛋，咁唔通呢個係香港咧？ 系日槟榔啊，仲有系啦，系咯。 即系所以咧，香港咧嗰啲所谓嘅本土特色就系好刻意嘅，好尴尬嘅。 佢哋所謂本土特色，其實周圍見到嘅嘢咪就係本土特色。 係啊，冇戲喺台灣拍就自動本土嘅咧。係 咪？ 咁當然上次通靈少女用咗宮廟文化咧，呢個係比較獨特啲。但係今次呢一個咧，其實唔係咁台灣嘅，因為你心理醫生，佢仲要開場咧，佢係講英文嘅，佢仲喺美國。咁即係你以為睇到西劇嘅開場，依點解講英文嘅？ 係咪咁錯咗？ 鬼婆 改錯戲啦，係咪？ 唔係咪？睇撳錯咗第二個 version 啊，即係講英文。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反而佢唔係咁即係冇話好刻意好本土啊，個我覺得佢係咪？咁但係雖則係咁，中間你一樣會滲翻佢出嚟啦，有嗰啲即係好衰嘅即係議員咧。係。啊，議員咧一樣嘢咧，其實咧佢就係呢個有日本嘅，即係其實佢哋又係好似黑白二度係其實一度嗰樣嘢。嗰啲議員唔係咩好人嚟㗎，其實。你睇到嘅。系啊， 系 好有勢力啊，隨時都整死你啊，咁嘅喎。 系， 系啊，嗱咁呢個同咧香港講議員又唔同啦。就算你香港議員唔好都好，你都最多嘅話佢係建制派啊、親中咁咩，都係呢啲嘅啫。 官商勾結啫，即係政商勾結。 最多都官商勾結，會唔會哇揾黑社會嚟打你？或者佢根本就黑社會，即係因為你要了解日本其實係一部噶嘛，黑白係一部啊，黑白唔係兩部嚟噶。如果你睇過呢、這個時尚日嗰時尚條一嗰本英 雄本色， 佢叫咩話？有譯做英雄本色啊，係有譯做 教父啊，係咪叫做？係咪 聖堂教父啦、啊？係咯，有好多個譯名啊。咁其實你就知道，其實佢哋係用兩個勢力去想做同一件事嘅。其實係一白係一道。咁其實台灣都有啲似，因為佢始終係嗰種文化之下，即係變出嚟嘅。 係啊， 係啊。咁所以你睇呢啲咧，佢自然就滲翻啲嘢出嚟噶。嚇，雖然佢都係黑社會，咁但係黑社會你又睇落又唔似香港黑社會，你覺得呢啲係啲台灣黑社會啊，就係咁啦。咁人哋係唔使刻意嘅，人哋自然就嚟噶啦，就覺得嗰係台灣本土嚇，唔使咁刻意嘅，係咯。 係。 咁人哋發揮靈異咧，亦絕對唔係啲乜嘢幫啲師傅賣廣告啊呢啲咁嘅，冇呢啲感覺嘅。你唔覺得佢係 sell 緊嚟緊啲講座啊？係嘛？唔會完咗之後又揾幾個師傅出嚟喺度講解嗰啲裏邊啲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原理咁樣。喂，大佬作嘅有咩好講解啊？ 係，但係慘咗嗰啲觀眾中意聽啊嘛。 使唔使做完死亡筆記之後又揾個嗰啲陰陽師出嚟喺度解釋下，使唔使？需唔需要？ 系唔使，绝对唔使。 即系人哋围棋咧，啊棋魂就有，之后有嗰、那个嗰、那个围棋嗰、那个因为嗰个直情系佢个个漫画到卡通嘅顾问嚟噶嘛，本身就 是、哦系 吓，嗰、那个女人嚟嘅，女骑士嚟嘅，咁佢本身就系、是、佢真系有参与嘅，嗰啲局就系佢谂出嚟噶嘛。咁佢、 哦、 去教返一啲基本嘅围棋嘅概念啊，咁我都唔出奇啊，系我都即系唔知啊，即系我都觉得冇相信好啲嘅，其实系吓、 嗯， 因为你睇嗰时啲爱回家都系噶，完咗无端端有又喺度解释头先提起过嗰啲咩系乜嘢嚟啊咁噶嘛，即系突然间有 险底嗰啲啊， 系啊系啊，都好 有赞助噶嗰度。 佢唔一定係講保險嘅，佢有時講翻啲機場啊咩，佢都有嘅，唔好理啦。總之佢完咗之後出字幕，無端端有少少有解釋。其實我 但 係 都 係 贊助，好多都係。 我就覺得唔係幾好嘅。我 你講律師會嗰度，其實嗰度打字係律師會贊助嘅，嗰度係。 咁我想問啲師傅有冇贊助 Will TV 嘅？ 咁就 唔知啊。 啊？ 唔知啊，我冇睇 credit 啊。 咁你嗰啲做話劇嚇、啊，我唔記得中英劇團定香港話劇團，揾雲海去講係，到底係雲海俾錢佢去講咧，定係佢請個雲海？其實我諗係大家都冇錢引關係嘅，你 sell 我，我 sell 你咯。 係中英劇團啊，係啦， 即係其實都 係 借個機會大家去 sell 下大家啲嘢咁樣 ，OK？ 咁咪唔好咯。 嗯， 係啊，我就好唔中意呢樣咁嘅嘢，我唔理你嗰個係即係啲靈異人物嚟緊有講座 sales， 定係佢係保險，定係傳銷啊？其實咪一樣咁核突啊？ 係 係咪啊？ 系咯，嗱人哋呢度就唔系嘅，人哋呢度的确佢系通过嗰个剧咧，虽然佢系讲灵异，但系佢冇道理迷信，佢根本嗰样嘢你睇你都唔觉得系真嘅，因为嗰啲剧嗰啲所谓鬼全部系角色嚟嘅，你都觉得系。 系冇错， 即系佢系一只鬼，不过一个角色，即系聂小倩咁嘅啫。你睇嗰阵你都唔会觉得佢咩鬼嚟嘅，即系个身份嚟嘅啫，鬼其实系。 系、 嗯。你都系当系一个人咁样睇嘅，就呢种咁好睇咯。 系。 咁佢中間佢亦都有真係咧攞過一啲理論啊，即係心理學理論。咁到底佢係會唔會其實佢只不過係人格分裂咧？嚇、啊，即係好似嗰個一時男一時女，會唔會咧？或者會唔會其實因為佢見過嗰個人死啊？咁所以佢投射咗當咗自己係啊，佢有講啊呢啲嘢嘅喎。係。但呢啲係我助手講嘅。 係。 嗰個主角翻嚟咧，一開頭就已經好相信佢係鬼上身嘅啦。呢、這個好奇怪㗎。係 啊。但系佢虽然系，但系都要证实下，问下啲问题嘅先至证实到系嘅。虽然结果都系咁就 嗱，咁佢个解释唯有就系话咧，佢同呢个人咧，因为佢冇任何 connection 啊，所以佢冇可能去投射到佢咁多嘢啊。 系啦， 佢就咁解释啦。咁当然呢套戏佢的确里边系有鬼嘅。OK， 个戏本身佢系肯定咗灵魂嘅存在，咁啊亦都自己识翻自己屋企度抄嘢嘅。咁冇可能知啦，那个女人系咪？即屋企系嗰个麻甩佬嘅屋企喎， 系， 咁我唔会知啊，三唔识七点会知啫佢吓， 系， 咁总之以上嘅嘢系咁啦 ，OK， 咁我哋觉得非常有趣嘅，我自己 ，OK， 咁我话慢套戏，当然你以香港嘅节奏嚟讲，或者有少少，咁但系我就 OK， 我就 OK 嘅， 系， 唔系即系慢咧，你慢得嚟有嘢讲咪 OK 咯， 系，冇错。 你砰砰声咁打，冇嘢讲都唔好睇嘅啫。 系， 系啦。 咁啊，太快。 嗱，马仔觉得点啊？系咪都系觉得慢啊？ 嗯，系慢嘅。不过你睇，我头先讲咗，都系你睇下你有冇兴趣嗰对啊，萧敬腾。 点解你咁强调呢样嘢？嗱，我就唔识佢系边个嚟嘅。 系歌手 嚟。即系我话佢个角色嘅。 嗱，呢一套戏咧入边咧，我真系冇一个演员我识嘅。OK。 哦，咁样系、 嗯，我冇预先对你有任何认识嘅，咁、嗯、唯一靓女啊，得佢女朋友先， 系， 咁、 嗯、 但系其他角色虽然佢哋唔系靓仔靓女，但我觉得佢有趣嘅、那个角色，佢亦都演得系有趣嘅，咁我觉得 O K 啦， 系， 咁、 嗯、 我有兴趣睇落去咯，就系、是、咁，咁、 嗯、 啊明啊明就觉得闷嗰啲啦，系咪？ 争少少咯，咁就其实最大个问题其实都系阿萧敬腾同埋佢女朋友嗰度咧，其实佢嗰度长咗，讲得太多，同埋佢两个就真系未压到个场，其他人就真系做得几好嘅，咁就如佢 唔系有床戏又成恶都压唔到咩？ 系嗰场佢嗰度压得住咯，跟住之后就佢阿系啊，佢、啊、未够戏啦，阿萧敬腾又。合格嘅，但系就做到个角色咯，但系去唔到多啲吸引到你继续睇落去啦。佢就我觉得 系乜咁差咩？ 唔系差嘅系 喂，我觉得黄子华都系差唔多嘅啫。 哦，咁可能我哋对黄子华认识会比较多啲，咁就会觉得佢好睇。 嗰、那个你要求嗰只演技其实系即系佢而家咪黄子华咁上下咯，我觉得系。 嗯。 你再要求周潤發咁，梗係冇啦。 冇咁就但係合格嘅咁就但係撇除咗。 但係佢個角色自己本身都係怪人嚟噶嘛，佢唔係講緊演緊啲英明神武啊嗰啲角色啊嘛，咁所以我其實覺得佢係 O K 噶咯喎，你做到黃子華咁咪啱。 佢都做到嘅英明神武，又佢講翻佢喺美國嗰度嗰陣時，佢立翻個頭啊，咁都 O K 嘅嗰度就。 我冇見到周潤發登場喎、啊，有咩？ 有，可以 有咩？有周潤發 四集，可以 周潤發登場？ 唔係蕭敬騰，就係、是、佢立高個頭， 立高個頭就似賭神啦。 咪佢行出嚟，好似個神態係唔同啲嘅，佢嗰個係自信好多嘅嗰陣時，係講翻喺美國嗰陣時嘅佢係。 但係佢開場咧，唔係已經係美國嘅咩？都好唔覺有呢個 嘅。後面嗰度有段長少少嘅，係啊， 即係第四集就係我冇睇啦。 第四集有少少位係啊。 咁會唔會佢刻意要做而家嗰個騰騰地嗰個 嗰個角色，所以佢整到自己 咁。咁佢有機會，所以係個咁樣嘅角色就爭少少啊。 佢係用黃子華咁嘅方式嚟演繹呢個角色咯，而家係。 係有機係係係。 咁你中意同唔中意嘅啫，我啊 OK 咯。 係。 咁啊。係。 覺得爭少少未夠啫，係啦，但係唔係代表唔好。 爭咗邊度咧？ 爭咗邊度咧？即係佢个角色佢演出嚟唔够吸引啫，其实就我觉得吓、啊，但系其实 O K 嘅冇问题，系争唔够啫，但系有嘅合格以上嘅，其实就系啦。 啊，咁你睇宁愿睇呢啲定 View TV 嗰啲？ 哇，咁呢个唔使答噶啦，梗系睇呢个翻睇第二次好过睇。 咁你觉得佢做得好啲定 TVB？ 咁就 首先 TVB 拍唔拍到呢套嘢出嚟？我问下先。 拍唔拍到啊？劇本一定寫唔到，係啦，劇本一定寫唔到，已經唔使講其他演員演出力就我唔敢講，因為就要睇下佢俾幾多時間佢哋去演啦。如果平時咁嘅流水作業式咁樣做咧，就唔得嘅，真係係啦。 即係劇本一嚟即刻演啊，冇排戲啊，意思 係啊。 唔得啊嘛， 系啊，唔就系唔得咯。如果以 TVB 咁嘅制作， 而家佢呢个制作嘅质素已经超越咗香港啦，系咪？ 系，梗系啦。 无论你话本演出 production 都系，系咪？ 系， 冇讲完啦。OK， 讲晒。啊，咁你要好咧，你就可能又要搞到佢上次嗰啲即又系有系啦，深渊啊嗰啲，即系有 嗰啲 鬼佬咁，已经本身系投资嗱。你搞清楚喎，呢套虽然系话系。Lexus 買咗，但其實佢應該是拍嗰陣未嘅喎，即係佢係好似拍咗再買，係啦，即係佢唔係話 Lexus 俾錢啦，你拍啦咁，唔係呢只喎。 香港都有嘅。 如果你香港可以做得好咧，其實有機會人哋 Lexus 買你嘅喎。 有，已經有一套啦，就是、反黑咯。 就係反黑，係咪？ 反黑咯。 咁你咪就係咯，咁你所以你咪就平時根本做唔到呢、這個。呢、這個質素出嚟咯，咁但係反正係邊個電視台製作嘅？ 唔係電視台製作，係就製作公司嚟噶。 嗯， 係啊，陳小春啊，陳國坤佢哋，阿宋本忠佢哋。 咁係咪壓 K 啊？你諗下香港？ 喺香港咪冇如果係咯，香港咪就係咁啊！依家係咯，冇睇過嘅就完全唔知道有套咁嘅嘢咯，係咯， 嗯，係咯。系啊，咁就係咁啦，現實就係咁啦。咁你可以借鏡下，即係台灣嗰邊嘅製作去到水平啊，咁其实样都我觉得好过我哋啦吓。 嗯，系。 唔系个条件啊，我讲系个水平啊。 系。 吓，其实我觉得香港嘅制作条件咧，其实应该点都好过台湾嘅。 系。 吓，但系你睇下人哋出嚟个水平好过你，咁你咪自己睇咯，系嘛？ 嗯。 你自己睇。嗯。嗱，咁啊，呢个 Sunny 有冇睇过呢、這个？我 Sunny 行开咗 ，OK 得。 哦，系。 咁點？咁有冇嘢想再補充啊？ 冇 乜，冇乜點講嘅馬仔。 冇乜啊，我都係睇咗少少。 咁有冇興趣繼續睇埋佢啊？都係七集嘅啫，好似係馬滔道係嘛？ 六集好似。 六集係啦，咁仲有兩集完啦，咁有冇興趣睇埋咧？ 咁都可以睇啊！ 我都會睇埋嘅嗰兩集就係咯。 嗯， 都想知後面嗰啲事發生嘅係乜嘢啊？嗰幾條線就係啦。 係咯，咁即係起碼都。有趣先啦，你唔會一睇哦戲翻咁，唔係呢種啊， 絕對唔會咁又 係嘛？係咯，係啊，係咯，咁所以呢套我就好推薦大家都可以觀摩一下啦，係咪？啊，咁不過裏邊咧佢都幾多台語嘅 ，OK？ 嗯， 係。咁但係如果打 anyway 都睇字幕，冇乜大關係啦，係咪？ 嗯嗯，係啊。 咁尤其是佢嗰啲比較即係市井啲嗰啲人咧，就好中意用台語講嘢嘅。 系同埋 嗰啲會啊嗰啲啦，街邊嗰啲人啦， 同嗰啲演員佢即係揀啲出少少咁嗰啲 character， 即係嗰啲黑道嗰啲，哇個個都真係啊，係嗰樣嘢行出嚟都係啦。 即係台語即係閩南話。 嗯，係。 嚇，咁啊咁啦，咁有興趣就睇啦。OK， 咁新年有冇意見？ 呢套未睇。 未睇 ，OK， 好。咁啊，睇下啦，大家嚇咁好推薦大家即係觀摩一下，即係其他地區嘅作品。咁人哋都係即係受到國際嘅即係注視啊。 咁我唔知乜香港咧，特別對台灣嘅嘢咧，唔係覺得咁一回事，好奇怪嘅。 你曾經都興過一排睇台劇噶嘛，但係依家就係咯，轉咗轉曬啦。 好耐咯喎，你講。 係啊，好耐咯，咪就係曾經嘅事咯。 你講嗰啲係《流星花園》喎。 同埋之後咩惡作劇之吻啊嗰啲囉，係囉，嗰集係啦，跟住之後 而家唔係咁理台灣嗰啲作品㗎，即係台灣而家係得九把刀仲 sell 到咋嘛， 係 咪因為其實香港同一時間只能夠一度㗎，我覺得 係啊，即係追得日本就唔，或者咁講，追得韓國就追唔到日本啦，係嘛？ 追咗大陸就冇韓國啦，又咁咯， 係 咁樣。咦，而家轉咗追大陸咩？哦， 都係噶， 啲劇嗰啲係咯， 係 啊， 啲劇就係、是、 咯，劇睇大陸劇咯，係嘛？ 係， 咁都未嘗唔係好事嘅，係咪？係咯， 都有好多， 即不過台灣都係中國人嚟嘅啫， 係冇錯。 咁。咁嗰邊啲劇嘅感覺，我覺得又唔同嘅，係咯。同埋最少我覺得呢啲題材呢喺個處理上係新嘅。雖然個題材又唔可以話好新，但係個處理係新嘅。 係喺電視嚟 講。咁我覺得有新意少少啦。咁唔係電視呀，你睇戲就睇過套咁嘅戲咩？ 咁冇，係啦係啦。 係囉。 係。 即係心理學家，但係就去探鬼嘅事咁樣，我都冇睇過。 嗯，係。系咁又系，咁又系， 系。咁虽然你话佢个桥系都系有啲似鬼眼，咁但系，我个处理唔同咯，咁啊，咁啊，大家睇下吓。 嗯，系咯。 大家睇下啦，吓。咁啊，希望香港都即系吓，唔好成日都系向灵异节目嗰啲去靠拢啦。 系。 啊，系一个死胡同 dead end 嚟啊！同大家讲啊。唔好因为嗰班友免费吓 ，OK？ 佢梗系免费啦，佢另外有嘢收钱噶嘛，啲讲座几千蚊一个噶老细， 系 贵过去睇心理医生噶，咁佢攞你嚟做免费广告咋嘛，咁你就要向嗰度靠拢系嘛，甚至乎你嗰啲咁嘅中英劇团都要向呢啲靠拢，为咗卖多两张臭飞。是吧，咁如果嗰樣嘢可以咁唔關事嘅，喂，不如睇中英劇團嘅即係戲劇送鋼管舞啦，好唔好 啊，咁啊都得喎， 係囉，咁佢得囉，咁佢得囉，好過睇雲海係咪先， 係嗱，鋼管舞可以好健康㗎，講明先， 或者雲海跳鋼管舞都得，啊你喜歡，咁我都即刻買飛睇 ，OK？ 好嘅， 係東方星跳都跳到啊！ 誒東方星我都睇 ，OK？ 係咪啊？係夠騎呢啊嘛，大佬，啱唔啱啊？ 嗯， 盤賽迎子跳火圈咁都 OK， 係 咁我去睇啊， 係咯，係啊，咁你都唔係因為嗰個價，即、就、係、是、送嗰個講座係同你嗰個戲劇。有咩关系嘅？咁你送乜都得啦，吓、啊、送揼骨啊，冲凉都得噶，送啲咩券啊咁吓，或者都得噶，系嘛？冇乜意义嘅，你即系咁样嘅话吓，即系咁样靠拢法，咁样嘅搭埋一齐，做咩啫？做咩事啫？系嘛？如果你香港想有运行，快啲搣甩呢样嘢啦。 嗯， 系啊， 系 ，OK， 吓唔好成日贪免费咁啫吓。如果嗰個 show 或者佢送嗰樣嘢係有意義嘅，你揾個大師嚟真係講講嗰個戲劇，即係嗰次其實就係做咩啊嘛 ，Dracula 啊嘛，即係原裝嘅 Dracula 嘅嗰個戲劇啊嘛，咁你咪應該揾劉天賜嚟講一講啊，啱唔啱啊？無論戲劇同呢個研究 undead， 即係意思做民俗學研究 undead 都係劉天賜，點解要揾雲海？咪因為劉天賜講就冇人嚟聽咯。就是、簡單 是 不是聽就咪聽咯，係咪，即係如果嗰樣嘢係咁冇市場，點解仲要做落去啫，係咪，即係你要送一樣唔關事嘅嚟賣飛， 咁啊为咩啊？不如接佢啦。 但系咁，我唔知点解啦。咁就但系你讲话为咗卖飞嗰样嘢咧，就未必嘅，因为咧呢啲咁嘅 show 咧，基本上就佢都会几爆嘅，其实就系啊。即係其實票房唔使點擔心啊！佢哋係因為佢場數唔係多嘅，其實就會睇嗰班人都幾踴躍嘅呢啲戲，係啊， 係咩？但我見到好多人買飛都係話明為咗睇雲海，唔係睇佢喎。 咁呢樣嘢我唔知佢點計算啦，呢一樣嘢就，但係以我之前睇過好多劇嘅時候咧，其實你遲咗去買咧，基本上都難買飛嘅呢啲大團，呢啲比較大嘅。 咁如果 係 咁，點解要加開呢一個咁樣嘅講座咧？ 呢樣嘢我真係唔明啦，呢樗嘢就係啦。我根據我過往經驗。 咁我想問下啦，咁買驚奇隊長嘅飛有冇送嘢嘅咧？ 冇。 其實有嘅。如果你係預售嘅話，唔係，佢會送呢個 Marvel 十週年嘅嗰張海報嘅。 出 poster 啊嘛。 哦， 係 係係。係 咯。係。佢咁多就係咁咧，係咪？ 係。 會唔會送個講座 啊？咁又唔會。但係佢呢啲戲話劇咧，佢講座嗰啲座談會咧，成日都搞嘅咁就。不過又其實你又揾雲海真係怪少少咁就。 係啊。 係啦。 嗰啲你揾啲相關人士嗰啲梗係 OK 啦。 係呢啲導讀啊咁樣嗰啲噶嘛係。 導讀啊，或者總之你揾翻啲有關係嘅，冇問題。 係。 唔係啊嘛，好明顯我睇到係一個宣傳作用。 嗯。 你唔好话佢需唔需要，咁可口可乐都要做广告嘅。 系冇错，呢样嘢真要多啲人。 麦当劳都要做广告嘅。 系。 咁咁多人食啦，仲要做广告，当然要做广告咯。所以你唔好否定佢咁样做系为咗宣传啫。 系宣传系咁，又买咗买飞 啊 未必。 你话佢唔使啊嘛？ 唔系，我唔使为咗咁样而买飞啊，买飞又唔使担心啦，宣传更多人知嘅，咁就系、是、咁又会系啦。 系，咁你咪揾呢啲嚟宣传咯。 系。 系咯。 嗯。 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我哋都得噶，听晒翻全面睇，原来送砵兰街啊。 系 做乜嘅？大家自己 知啊。 咩指压上叫鸡啊？就定。 嗰啲佢招牌寫住乜乜指壓嘅嗰啲牆， 總之撳鐘咧話我係拜拜全面睇嘅，就係聽眾有八折咁啊！哇哇咁好多人去啊聽啊！你會唔會咁樣做宣傳法啊？ 係，梗係唔會啦。 嚇，唔會啊嘛！ 整到個 嚇，不如我有咁嘅面子，我梗係揾阿劉慈欣嚟講個 talk 啦，係咪啊？ 係，梗係啦。 使唔使 sell 送叫雞八折啊？係咪咁做宣傳噶？ 梗係唔係啦？ 嚇？ 唔係，梗係唔會啦。 唔會啊嘛，咁你問下佢哋做乜嘢啦 ？OK， 總之同佢講，你咁樣做唔會有運行，你繼續啊。 嗯。 OK， 講完。OK， 咁呢套台灣嘅作品，咁啊希望大家咧留意一下，即、就、係、是、你咪望下咯，又唔使錢嘅，網上係咪？ 是有 Netflix 嘅咪啊撳一睇咯， 本身就咁撳啦，如果你冇，其實網上都有得睇嘅，講多次個名， 雲囚西門， 啊囚困個囚啊， 係啊係啊， 雲囚西門 ，OK， 嗱，咁我哋未睇曬，咁將會睇埋再同大家再 conclude， 好冇？ 好， 好啦，咁啊要介紹多一套呢套啊，紛紛介紹嘅，咁大家紛紛即係已經出發咗啦，係今個禮拜嚇。咁我哋啲錄音嘅啫，等我哋同大家介紹啦。下個禮拜先同大家真係成套嚇再 review。咁而家暫時其實我哋都係睇過第一、第二集到嘅啫。咁係一套咩嚟嘅？咩嚟嘅？劇嚟嘅，好似都係。 係啊，西劇㗎。 邊度嘅？ 美劇。Netflix 係啦。 Netflix 嘅都係 OK。咁係叫做 The Order。咁但係佢中文咧就有好多個唔同譯名嘅。 係啊，一個叫做避令啦，係啦。另外一個咧就叫做 咩話？ 秘令啊，秘密个秘，命令个令，系啦。 秘令 ，OK。 系啦，跟住又有其他名咧，就系一个叫做暗黑秩序，又或者叫做魔蛇嘅，系啦，仲有冇其他名我唔知，系啦。 有咪嗰个蓝玫瑰乜鬼啊？见面啦， 系。蓝玫瑰秘蛇。 啊，蓝玫瑰秘蛇。 哦。 咁其实系咩嚟嘅？咁原来咧，大家有冇听过骷髅会？ 我听过，我梗系听过啦。 即系福伦会，如果冇搞错，即系耶鲁大学定边间嘅系嘛？ 耶鲁。 咁其实咧，每一间咧 U 啊，即系甚至佢都 no name 嘢鸡都好啦。你里边咧一定有好多呢啲咁嘅学社嘅。咁啊，学社意思咧唔系好似日本咁嗰啲咩剧艺社啊、空手道社啊嗰啲，唔系嗰啲吓。佢好奇怪嘅，呢啲咁嘅即系咁嘅所谓兄弟会吓、啊，或者姊妹会都得吓。啊咁咧，佢哋好怪嘅，即係佢哋成日會用一種神秘組織咁樣嘅，即係嘅包裝嘅。咁佢哋咧啲名都會改埋啲啦，即係希臘字母啊。咁所以亦都被人戲稱咧做啲希臘，即係佢冇怪嘅，因為佢希臘字母咩希臘咩會咁嘅，即係笑佢哋做嚇。咁又改埋啲名就好似啲高達咁啊，中意用啲咩色馬嚇嚇，即係嗰啲高達咪好中意嘅喵金林啊嗰啲啊嘛，嗱意思其實係 set 牌啊嘛，其實唔係英文嚟噶，都係呢啲字母嚟嘅。咁啊用埋啲咁嘅，咁佢呢啲咁嘅會咧，其實平時就，你唔通你真係信佢真係有神秘嘢咩？信嗰啲係傻嘅，同佢講 ，OK， 聽多啲嗰啲節目啊，係。咁其實都係班學生搞搞震嘅啫 ，OK， 你就當香港咪喺度迎新會。玩鹹嘢嗰啲啦，嚇嗰啲啦，係。 唔係你哈利波特嗰啲鳳凰會都係呢啲嘢嚟啫嘛。 係，其實就係呢啲嘢啦。咁佢就將呢樣嘢發揚光大咧，就吹到咧話佢哋真係有一個煉金術嘅魔法，即係組織其實喺後邊嘅。佢嗰間 U， 咁多人嗰間 U 都係作㗎啦，都唔知乜嘢嚟嘅，好怪啊。咁佢講到好似好勁咁啊，但係就係故事入邊一個好勁嘅 U 啦，嚇。咁男主佢就得到一筆獎學金啊，入去讀，係啊，係阿仔講。 哦，咁其實開頭第一集都係一開始係其實係男主角就喺個媽墳前咁樣，跟住就想話即係睇下個結果，睇下考唔考到間大學。咁開頭就唔得嘅，企咗咁，但係俾個校長用魔法。 佢睇封信，封信就話唔收。 係啊， 咁就碾爛咗朵玫瑰花啊，好似啲粵語長片咁，仲有阿公鞋踩爛嚇。 係。 蓝色嘅，咁但跟住嗰个系咪个校长啊？就用魔法咧，就回复翻咗朵花咧。咁佢就嗰封信个字就突然间变咗啦，咦？咁变咗喎，咁啊变咗话收 型佢 系啦，冇错，系啦。 咁啊，佢啊入嗰间 U 啊，咁啊佢同佢外公一齐住嘅原本 系。 咁即系我咁快讲啊，咁其实咧就系、那个架构就系、是。佢外公即系个女啊，即系男主角阿妈咧，就因为佢。即系男主角老豆嘅原因咧死咗嘅，应该系 咩？佢老豆死咗？ 唔系佢老豆整到佢阿妈死咗 咯。吓系啊。 咁佢外公就同佢谂住系其实要揾男主角老豆报仇咯。 系啦，就入去想就系、是、想查呢样嘢，或者揾个老豆出嚟嘅。 系啦， 系啦， 系。 咁你话呢套系黑武士又好，流浪地球都得嘅，系啦。 系， 流浪地球都系有个外公，系嘛，个老母死咗， 杀过， 系啊，咁啊，男主角又好憎佢老豆，系嘛，系嘛，咁 啊，系啦，哈哈，又系抄啦，啲桥，系啦， 系咯，又抄啊，系啦， 咁入到间学校，咁原来佢话新生嗰度咧，又拣咗佢嗰个蓝玫瑰嗰个学，即系个秘社咧，咁其实佢有几个人，咁啊话系即系有三个可以即系入到佢哋嘅， 即系有七个人，得三个可以入社嘅啫， 系啦，咁啊俾咗啲考驗佢哋嘅， 系啦，就是、玩新生啊！你啊以為啊會死人嘅， 嚇咁原本唔會嘅，咁但係中途有意外，就好似一個係嗰個人狼啊襲擊佢哋啊嘛， 係啊，咁樣有人狼係，竟然有人狼嘅， 係啦，咁但係即係其中一個你講女前輩啦，咁啊好似有少少中意個男主角， 擺明出嚟溝佢噶啦， 系啊，咁啊放成日放啲 tips 啊，同埋帮佢咁啊。 因为佢个考验咧，其实初初就叫佢要揾到嗰、那个一个好似斗领咁嘅嘢嘅 金币 啊，都唔系金嘅铜嘅，即系你当斗领啦，啲斗领系咁嘅吓。 系佢话金币咁嘅嘢。 佢话咩？个 coin 咯。 系啊， 系啊，斗领嚟嘅啫，其实嗰个你当 OK， 咁啊就收埋一边，咁你哋就要去揾到嗰个就赢咁嘅啫吓。咁但呢个过程都已经濑晒嘢，好多人吓。 系啊。咁都系即系中途经好多嘢，咁个女主角即系你都叫女主角啦，咁我个女学长啊， 学者 系啊，咁啊放啲 tips 俾佢，咁啊等佢搵咁样啊，咁啊佢就成功咗啦。 嗯，系啦， 系。咁但系其实之后咧，佢夜晚佢放咗即系啲考验，其实应该系另外一个学长去整蛊佢嘅。 嗯， 咁啊變咗佢話要掘墳嘅。 嗯。 咁嗰度其實就掘墳嗰度咧，就突然間個學長相對即係對付佢咁，跟住但係就 個狼人出現， 人係啊，狼人出現。吓，唔系应该系人狼啊， 系啊，唔系啊 ，Hugh Jackman 嚟噶，佢真系一只狼嚟嘅， 系、哦、人形啊，系啊，嗰啲变身嗰啲应该，咁啊 ，Werewolf 系啊，咁但系又明明可以杀咗佢，但系又冇啊，走咗喎，所以我觉得可能系熟人嚟嘅，又叫， 啊，应该系啫嘛，咪都系嗰班学生嚟啦，都系学校啲人啦，总之 系啦，咁、嗯、但系最。整到呢咁佢話個 test 呢就唔合格咁佢變咗就俾人篩出嚟原本。 嗯。 咁、啊、最尾呢咁係原來發覺即係有其餘人死呢咁最尾原來佢嗰個同房係個黎人嚟嘅。 嗯。 發現。咁邊個整個 好正常呢 係啦咁邊個整個黎人出嚟呢佢又係其實係即係開頭同個女校長讲话唔好即系俾男主角入去间 U 我个女人啊， 嗯， 整出嚟嘅，因为佢个仔都有份考今次嘅试， 嗯， 系啊，咁啊，但系嗰个黎人个男主角后屘发现到其实都几搞笑，佢搵只手揿佢个头嗰啲字咁啊，可以即系， 唔系嗰只系咁嘅，跟住佢嗰啲犹太嗰啲啊嘛， 高伦啊， 系啦，高伦系啊。 嗰啲 即 係 佢寫個字落去，用希伯來文定咩話？定用咩文我都唔記得啦。啲猶太嗰啲文啊，咪寫生命咁樣。咁跟住佢原來嗰個字咧，如果刪咗一個字咧，就係、是、死亡咁嘅意思嘅。你講咁啦，即係佢哋嗰啲字母嚟嘅。咁啊，你就不嬲都有嘅呢、這個傳説。Xavier 都有一集講呢樣嘢。 又係啊，佢但係好容易咁啊，捽甩咗俾佢。 嗯。係、okay. 啊。咁佢泥嚟嘅啫嘛，係咯。你捽甩嘅話就好易咯。 吓咁佢之后就戴咗嗰个头咁样，即系啱啱嗰个仪式咧，就系、是、因为嗰、那个， 嗯、 即系我个出述嗰个女人个仔啱话加入佢哋嘅，即系佢嗰个仪式嗰阵时，跟住男主角就走入去佢哋嗰度，就抌个泥人嗰个头咁，等佢查究竟系边个做嘅。 嗯， 咁啊发现到原来系嗰个女人出述啦，咁啊变咗佢个仔都冇咗资格啦，咁、 嗯、 啊正式变咗男主角可以入到佢哋度。 嗯， 系啦。咁啊，暂时都系头两集啦。佢 total 有几多集嘅？ 呢个 都系十集定咩咁上下？ 十集好啦，好似我记得十集。 系啦，咁其实佢一次我抌出嚟噶啦，不过字幕做唔切，因为啱啱抌出嚟嘅啫。 系。 咁啊，暂时我哋都系睇咁多啦。咁下星期咧先正式同大家即系再讲啦，等埋阿芬芬系啦。咁啊嗱，咁啊 review 下，你覺得如何咧？咁呢個劇啊，芬芬都有，阿明都有睇啊，呢個嚇。 我立過少少，因為好似就都幾吸引啦，咁就其實係咯，係咯，係咁咯，其實就我睇好少嘅其實。 好吸引嘅啫喎，呢種咁嘅校園又玩啲咁嘅怪嘢，其實多得很嘅呢啲。 係。 即係唔係我覺得係咧，佢開頭做個勢出嚟嗰陣時就 係好 吸引嘅，係好勁，好吸引嘅。咁但係我發我睇咗入去入咗間學校之後咧，佢、做嗰啲嘢同埋啲 mission 咧，就好多揸流灘同埋好流嘅。 咁嘅原來啊、哦，明白。 唔係，不過咧流極都流唔過咧呢、這個殺手一班嘅。 哦，咁樣。 如果你同嗰度比咧，咁呢套都仲好睇啲。 係。 嗯。 唔係，因為佢嗰、那個女學長嗰、那個即係、就是、放水俾嗰個咧，講又話係佢前輩咧，但係佢打泥人嗰時咧，都係好似男主角咁，都係開頭都係打唔到廢嘅。 啊，個男主角不嬲都醒過㗎啦。 佢一佢戴住面具認得到佢啊嘛。 即係個學者冇乜咁豬啊，點俾佢溝到啊？ 係係啊， 即係其實佢係嗰啲好豬嗰啲學者嚟㗎嘛，雖然學者係 啊， 係咯，天然外嚟嘅。 咁我睇到第二集最尾，其實係佢俾嘢，即係佢調查即係人人狼啦，跟住佢最尾俾個人狼逼咗間屋咧，跟住尾落到個地牢嗰度咧，即係喺塊獸皮咁嘅嘢纏住佢，跟住就完嘅。 係，都仲未知道人狼係邊個。係 啦。 咁但係你話佢老豆係咪已經有出過場 咧？哦，係啊，佢而家反而有個佢哋一個被寫喎，而家話事喎，揸旗喎，就係佢老豆嘅。 嗯。 哦。 咁佢老豆好老㗎喎，點解仲可以喺呢度嘅？仲係學生嚟㗎？ 哦，唔系呢个系阿 Sir 应该，我觉得 咁佢系平时即系上堂嗰个阿 Sir 啊？ 我唔 嗰 啱啱因为快飞，我唔知系咪嗰个阿 Sir， 嗰个就佢老豆啊？ 我唔知系咪啊，但系总之系而家佢哋嗰个 被射嗰个阿头就系佢老豆。 哦 ，OK， 冇蒙面嘅，即系有样睇嘅。 唔系佢哋开头做仪式嗰阵时，咪过过 戴 面 具 咯。佢后屘走入嚟督爆咗单嘢之后，跟住话即系变咗佢入嗰阵时，咪过个除咗面具，咪成扎人见晒样嘅，校长嗰啲成扎见晒。 嗯 ，OK， 系啦。咁反而佢外公又好兴奋啊，话即系可以咁快就接近到佢， 嗯， 即系男主角老豆，咁佢话要报仇啊嘛， 嗯， 系啊。咁但系其实男主角就好似唔想搞出人命嘅，其实 系 系，但系佢外公又好似冇乜所谓嘅，佢觉得即系报仇最紧要。 咪呢套起码都真系有人死咯，唔系话喺学校度搞搞震都玩咁咁先咯。 哦，冇至於嘅，係啊，係、 嗯、 不過佢爭在中間係有啲好似即係比較即係流流地嘅 mission 咁咯。 嗯，咁佢亦都因為 Netflix 嘅原因咧，所以佢哋係不斷講粗口嘅。OK， 係， 嗯， 即係冇問題嘅，不斷有啲 F 字啊咁你咪睇落去咪自然啲咯，係咪？冇咁勒住啦，最少係咪？ 係咁就 少少 啦。即係其實都唔係好嘅，不過意思即係。即係咁有咁嘅咩嘅氣氛嘅，係咯，咁咪真啲咯，係咪啲僆仔僆妹爆曬粗咁係咪？嗯， 係。 咁平時你睇電視台做嗰啲唔得噶嘛？ 係啊， 即係要講啲諧音字咁噶嘛，係咪？咁咪好似冇咁過癮咁咯。咁 anyway 咧，咁呢套都可以睇下嘅，係咯，即係都係另一套 Netflix 嘅電視劇，係啦。咁佢就以呢啲咁嘅大學入面嘅呢啲咁嘅就係兄弟會啊、姊妹會咁嗰樣嘢就發揚光大，就變咗係個魔法組織咁樣去玩，係啦。咁啊，香港試下拍啦，拍翻到玩新生嘅故事啊，試下係咯， 係玩到死人啊！ 玩到死人，挖個心出嚟咯，係。咁嗰人都幾好睇嘅，係咯。香港大學又唔知收埋啲咩嘢秘密咁嗰啲咧，係咯。 嗯。 係啦。咩又唔怕呢啲咧？又冇喎，系咯，系咯，即系净系搞佔中咁好闷啫，系咪？系，系咯。咁你咪大个理由要对付个校长咯，系咪啊？系咯，即系你将件事转移咗，哦，其实后边系有啲黑魔术嘅，或者有啲唔知乜嘢嘅，咁咪出得街咯，系咪啊？系，系咯，你直接讲政治，点出街啊？识唔识拍啊？吓、啊，知唔知点解要写聊斋啊？ 系， 聊斋你如果为咗写鬼故啊，为咗讽刺当时嘅政治啊， 系啊， 但系用鬼故啊，识唔识啊？ 嗯，系， 唔系咩都要直讲先系好睇嘅吓，直讲咧就冇乜技巧嘅啫吓，即系笑爆粗咧。就唔使有冇咩系技巧可言嘅吓，你黄沾你咁样唔爆粗又爆粗咁就好睇啦吓。 系，即系你 啲咸湿歌又唔唱明，你自己意会咁嗰啲咪系一种即系叫咩？有一种艺术啦，就叫咩？ 系啦， 系嘛？你就咁讲出嚟，照爆粗咁有咩艺术可言呢？ 你谂一谂，跟住思考俾你自己谂到嗰下先过瘾噶嘛？你。 就算唔使諗啦，你就算你直講嚇，冚家產嚟齊種樹咁都過癮嘅。 係 嚇，係咪先？ 係啊。 咁你好啊，就咁直接爆粗咁有咩咧？嚇，即係阿Sa嗰啲咁有咩咧？有咩咧？ 係啊。 我唔知點樣可以為咗一句粗口而入場睇戲啊！而家啲人啊，我真係好奇怪，我覺得係。 係。 OK。 咁算啦。 嗯。好，咁就啊，睇下呢套，好得意嘅嚇。呢套咁样玩一个大学里面嘅一啲咁嘅秘密结社嘅题材吓，咁啊兼有怪物兼有魔法啊，呢个唔系嗰啲即系唔系嗰个咩嘅话，即系大明星密码嗰只啊， 嗯 嗯，即系嗰啲其实冇怪噶嘛， 冇怪噶， 佢系一个秘密结社神秘组织啫，但系佢其实冇嘢怪嘅，有啲 阴谋咁解嘅啫， 阴谋系啊，嗰啲系阴谋论嘢。咁呢度就真係有黑魔法啊，有嗰啲嘢嘅，真係狼人啊，有怪嘢嘅 ，OK， 嗯，咁你可以話呢個係一個再黑暗啲嘅 Buffy 都得，即係嗰類校園咁有啲係啦，咁樣啦 ，OK， 咁睇下啦，係啦，咁我當然我唔係覺得話非常頂級好睇咧，但係望下都好似好睇過殺手一班最少，係、 嗯， 因為殺手一班我就覺得第一集還可以，但係睇落去唔得㗎， 嗯， 系啊，就系唔得嘅意思，连埋个女主角个样都唔得啊。 杀死一班我就直情系第一集我都觉得 女主角边个先啊？ 阿陈东兰啊，你讲 啊，即系呢个 X Man 而家嗰个 Jubilee 啦，系啦， 嗯， 咁啊影到鬼咁丑样噶，系啊，仲衰过阿黄国伟啊，大佬 系。 不過我唔知咩事啦，唉，咁呢啲當然佢都唔係好靚㗎啦，因為我見佢即上咗呢個今期嘅 Cosmopolitan 都嚇咗一跳，我見到咯，唉，我就見到封面，嘩，佢咁樣嘅，係，咁仲要係射呢眼咁樣射住，唔知其中一邊咁樣呢，搞到好似冇眼珠咁嘅，影到，唉，好似 Captain Marvel 呢，係，係啦，太空嗰個造型一樣嘅，冇眼珠嘅，嗯，佢就系一边泪到眼都唔见咗噶，系啊，跟住整个都差唔多啦，同 Captain Marvel 咁嘅头啦，咁啊又系唔知咩事啦，系啊系啦，咁啊有兴趣都继续睇下嗰度咩杀手一班嘅，系啦，系啦，有呢个啊奇异博士里边啊王做校长啊嗰度， 系啦， 咁啊，咁啊总好睇过嗰套嘅呢一套都系啦。好，咁讲住先，未讲完嘅，咁我哋再睇埋先，下个礼拜同大家同阿芬芬一齐讲啦，好嘛？介绍咗俾大家有出咁嘅嘢啫，系啦，明补翻少少啊，嗰套套剧嘅套剧嘅少少背景，系好似系有个原著小说嘅， 系啊，有佢系原著小说都系叫做《云囚西门》啦，咁就系一个系列嚟嘅，咁就系系咪离未网两定痴未网两啊？嗰、那个系。应该点读啊？嗰、那个系鬼 字啦， 系啊，鬼咁啦， 系啦系啦咁样，咁就系个系列嚟嘅。呢、這个《云囚西门》系第一集嚟嘅，咁就个作家叫做九色夫啦，系啦咁样。 系就系咁。 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即系呢一个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古仔嚟嘅啫。 系啊，第一集嚟嘅，佢嘅成个系列里面。 O、OK, K， 就系咁啦。 系啦系啦。 咁系咩小说啊？即系有实体书嘅。 系啊系啊系啊，佢冇话网络小说，应该有实体书嘅。小 说 O K O K 啊，咁真系唔认识啊！我哋系啦，咁可能呢啲未必有卖去香港啊，有机会系咪、 嗯、 可能都系台湾自己嘅，即系可能佢哋就识系啦，即系唔系个个都九把刀卖到全世界啊嘛。 系，嗯， 即系确系难嘅。台湾即系呢个嘢永远都系同个国力有关嘅，即系你嗰、那个 软实力啊， 权力啊。又唔可以咁讲，我觉得系一个launch 啲嘢出去嘅能力啫，软实力又另一样嘢嚟噶。你可以好大个大国，但系冇软实力噶嘛。 系，冇错。 系好嘅，好好嘅例子噶，我哋有系咪？ 啊，系啦。 你射一样嘢出去咧 ，launch 一样嘢，我叫做你就系好同个国力有关系啦。 系。 你 launch 咗唔 work 啫，但系你 launch 到噶嘛？你台湾咧唔系好 launch， 始终佢相对嗰个国力始终细啲，亦都而家都搞到都。不成國啊，人哋唔承認係國啊，係咪？係中國嘅一部分嚟嘅啫嘛，即係一個中國嘅一個島嚟啫嘛，係咪？咁當然你射唔到佢，即係太多啊，咁變咗佢真係裡面自己認識啦。我相信好多作品變咗，好可惜㗎，我覺得。 係有實體書出嘅，其實就我啱啱上網及到，原來係啊係啊，有出版嘅。 係啊，咁唔知道香港有冇得揾到啦？係啦，咁介紹翻先，就係咁，係咪？ 好。